老人家亲身看呐，外孙女只见他清晰而奄奄，身不断说你病恹，这样衰裂待遇，他心眼为正，病了一定勉强支持，略把头抬，他爹声儿说，老人家您可得白疼了我呀，死后千万休想我挂怀，两句话也安岂有噎住，心儿中有那万语千言说不上来，家母说你好好的养着吧，想人生哪个无有那病何在，老人家痛尽伤尽，忍不住这波哭诉诉，他那泪滚珍珠满腮，被主人好劝待劝，回房去贾母说，把他的后事快安排，大观园的众姐妹起来看望，林黛玉言也不争，可我也不开，只等到夜静更深，全散去才想那紫鹃姐姐诉情怀，紫鹃啊你我相随，这记载从心合意的两不猜，自从我得了这个样的愿定，你时时相守未离开，难为你知情知重得人意，难为你软语柔情解闷怀，难为你问饥问饱的催着手儿转，难为你早起吃面忍着心儿挨，眼皮儿中也何曾闭，眉头儿中照也展不开，似你这反中奔村前半的地铁，

请听梅花大鼓，我为教师歌一曲，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喜左、赵喜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喜左、赵喜右老师。 Thank you. 面请听北京琴书长寿村演唱，开江道小学伴奏，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Thank you. 赵小学，伴奏赵其左、赵其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其左、赵其右老师。 寻找 曲儿《日月潭》，词曲萧作儒老师，伴奏曲艺团乐队，指导教师萧作儒老师，演唱南开艺术小学。